再撇湿乱发堆，无需惶恐，你在受惊中淌泪，别怕，爱本是无罪。请关上窗，寄望梦想于今后，让我再握着你手，无需逃走，世俗目光虽荒谬，为你我甘愿承受。愿某地方不需将爱伤害，抹杀内心的色彩。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，将琴声尽染在梦魂内。 在某梦幻年代，